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见了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想在这里停靠，想依靠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套牢，脚尖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这世界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和感动，而相聚真深，要你不再是做梦，请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男，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想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套牢，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这世界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的感动，而相聚真深，要你不再是做梦，声音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男友，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的感动，哦，相遇真实，有你不再是做梦，是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男友，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 开场曲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宝藏男友 R&B 的这种非常擅长的创作曲风，然后又把这样的一个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对于这种所谓的恋人之间的评判以及心动的感觉写得非常好啊。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对于很多很多的朋友来说，追求一个男朋友或者拥有一个男朋友，在身材方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啊。包括我看到一些街采当中，一般都会问女生，哎，那如果说腹肌和胸肌，你会选择让你的男朋友拥有哪个？那么通常来说会选择胸肌啊。女生给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穿上去像衣服架子一样，能够撑得起来，看起来很壮实啊，给自己有安全感。当然了，这可能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啊。不过下周呢，我们可以找时间来聊一聊具体如何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衣服架子啊，穿上去之后就能够把衣服支撑起来，给你身边的女生足够的安全感。好了，我们之后再聊，继续来听歌。今天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为那次单身，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在噪音声，最后你还是会放下，不甘减掉，不兴奋了，他要你让让就让让耶、yeah, 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爱始终没有底线，不知谎言平静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yeah, 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收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次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海上好像音符在空中飘荡，你也听见了吗？顺着洋流飘向未知的方向，你和我都一样，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是谁的脸空刻在心上，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转身前往下一个远方，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在天真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等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 Go on， 平安无言，从起床后再疯狂摇去呀去闯，下一身负重不前的行囊，别再回头张望，往前走下一个藏什么宝藏，最终会有解答，穿越人海时间的浪，是谁的脸空刻在心上，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转身前往新的航 尽各自渺小的希望，不让不放，感受当下，迎着狂风和孤单并肩流浪，就算前方看似无尽的迷惘，再渺小的希望会乘着梦长大。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没有后悔，抓着梦让它去领航，但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渴望夕阳呜耶。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And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Look at me now 啊，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你现在还在流媒体上去寻找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打出 Look at me now 的时候，几乎排在前十位，你看不到 Charlie Puth 的名字，因为它也是根据一个歌曲的热度和知名度在进行一个所谓的大数据的排名。但是对于很多喜欢 Charlie Puth 的朋友来说呢，这样一首歌真的有一种所谓的加引号的神预测的功能，因为在这首歌曲里面写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是啊名声大噪，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而且这种力量是无法阻挡的。的确在第二年他写了一首歌曲给速度与激情七写的主题曲 See You Again， 甚至全球范围内所有人都知道了，哦，原来 Charlie Puth 这个名字这么有才华。所以当时好多人再去翻回他以前的歌曲，听到这首 Look at me now 的时候，就觉得嗯，不管是神预测还是他的努力，总之他注定要火。 从早到晚为我祈祷，冬雪开始飘，麋鹿纯白里奔跑，带着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号，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了，感觉到幸福的预兆，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彩虹余光透明，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受伤痛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在有余光透明，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 西风是一位渡江公，绿箭指江湖凉薄，与恍惚浮沉后，孤身独行快意临交，红尘三两颗，而后数无间勿扰我情梦， 小旗袍在奔波，沉重去之难索，落座如饮无尽波，换往事常常过，临桌有颗杏色疏狂，雕酒披湖霜，醉问七口品吐，蔓延来犯我，你的放肆杀人去怒我，我的放肆如大雨滂沱，冷到后牵过手沉寂如风，忽一鸣相搏，你的放肆掀风起云涌，我的放肆凭草海蓝波，皆为我落魄，谁解我疯魔，这心竟是你关外候我，小旗荡在奔波，沉重去之难索，落座如饮无尽波，换往事常常过，临桌有颗杏色疏狂，雕酒披湖霜，醉问七口品吐，蔓延来犯我，你的放肆杀人去怒我，我的放肆如大雨滂沱，冷到后牵过手沉寂如风，忽一鸣相搏，先风起云涌，我的放肆凭草海蓝波，且为我落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同样还是关于慢跑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益处啊，一些好处。首先我建议各位慢跑啊，一方面呢它强度不是很大，你是可以拉上家里面的孩子，甚至是陪着同事啊朋友们一块儿，哪怕偶尔呢聊聊天都可以把这个跑步给跑下来了。而另外呢，其实慢跑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好的。坚持慢跑的吸氧量最大值比一般人下降的要慢啊，那么在跑步过程当中，人体的各个组织的需氧量大大增加，就是为了满足需要，所以就势必是会增加你的呼吸深度的，那么同时还会加快你的呼吸速度，这样呢你的呼吸各方面的肌肉运动加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膈肌、肋间肌都能够得到锻炼，那么让你的呼吸肌变得越来越发达，那么在之后的生活当中，你的呼吸的幅度会随之增大，也会使你肺的容积变大，储存的空气增多，从而使气体呢在肺间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气体交换，而这些都是呼吸系统功能增强的表现。 Can you forgive yourself? Can you forgive

wishes falling to the ground like snowflakes. I almost wish we'd never happen. I still burn for you like the sun burns in the sky. I still burn for you.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他提醒我说该睡了，就算输赢。 有闹钟敲醒的一天，烦躁的空就被想要盖住，一半醒的思念，夏天的感觉占据了所有画面，夜晚的天花板总会浮现你的脸，提醒你给的笑容更多是我独自流泪，流过的眼泪沉溺在你的 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为 事情，我梦念想成熟期，到底全打怪他让原地滚乱破旧。